我一直在笑，笑的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的天！ 不行不行，给你们十分钟下课。 太容易笑场了。 大家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三期，如何优雅的讲方言。这一期我请到了另外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分别操各自的方言来录这期节目。那我们来首先介绍一下出场嘉宾。首先是 Peep。 大家好，我是 Peep。 你好 嘞。 你想讲的是哪里来的不？ 我讲的是四川话。 嗯 ，OK。另外，那另外一个是米萨卡。 大家好，我是米萨卡，我是一个南京人，我讲的是南京话。 OK。我感觉有一点迷之尴尬，你们都不晓得我是干活的。 从来没得跟别人说南京话的时候，别人跟我讲的是南京话以外的话。 对，我也是头一次，跟不讲漳州话的人讲漳州话。我们三个人大概都能相互听得懂吧？你们两个能够听懂我讲话不？ 听得懂， 听得懂。 对，我基本上我选的这三个方言都是说比较好懂的，但是都是南方的方言，所以如果要北方人听得云里雾里的话，那你可以勉强听下去。希望你听我这个节目之后能够学会这三个方言。OK。 这个期望太大了吧。 基本上吧，我觉得如果你听过半个小时，可以真完全听不懂，听出点内容来，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南京话还是比较容易听懂的，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南京话怎么讲，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会儿，他们就都能听懂。 但我也觉得南京话是比较好懂的，因为南京话是比较靠北方那种口音的，我觉得。就是跟普通话基本上，在我开始到南京来听到南京人讲南京话的时候，我觉得南京话基本上就是普通话的一种那种怪腔调的普通话。 对，就是音调不是很一样。像我现在在苏州的人讲苏州话的话，就基本上不是很能听得懂了，因为他们讲的就是叫吴语，南京话是江淮方言，还是比较像北方话的。 但南京话，我所了解的话，南京话就是说官话的一种，官话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北方话那种。 对，我觉得长沙话也还能听得懂，比较像毛主席那个时候讲的那个话的调调，对吧？ 他其实毛主席就是讲的不是长沙话，他是长沙周边的一个地方叫湘潭，那里出生的，所以他讲的话其实不能算是长沙话，但是可以算在这一大类里面，就是湖南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一片讲的话都是大致可以相互听懂的。像可能你们这两个地方的人不能理解这种状况，就是。那种稍微讲实力不等人的状况，你在市区里面是一种方言，然后你可能去过市区到郊区人讲的话，你就已经完全听不懂了。在像湖南、江西、贵州各种山区地方，各种现在的非常普遍。我们那里，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跟屋里人到乡里老家去的话。乡下老家那边的人讲话，我就基本上听不懂。我一直到大概十几岁回去过四五次之后，我才慢慢听得懂他们 是这样讲法。 那是因为长沙话算是城里头的话，被普通话带的比较像普通话了，还是因为就是因为你们那两个地方就是根本两种不同的方言呢？ 其实是邓一真，我觉得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长沙话受普通话的影响，有一些声调、有些腔调都变过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我听过我爷爷奶奶他们那一辈讲长沙话，虽然跟现在的年轻人讲的长沙话不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能够听得懂，就是他讲的每个字你都晓得是哪个字，对应的对应上。但是像周边地区郊区的他们讲的话的话，你就有时候很难分辨他们是讲的哪个究竟是哪个字。 哦，那跟南京话是一样的。 南京话也是，就是稍微换一个地方就会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还好哎，我在南京工作年，听下来，我觉得像江北那边的方言，虽然我能听得出区别，但是我大致还是能够听得懂的。 是因为南京话现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像我讲的，应该算是南京话和南京普通话之间的那种方言，像真正老南京讲的那种南京话，我是已经不会讲了的。 你要么是一两句你反的特别地道的南京话，你讲看。 比如说我们说吃饭的那个碗，然后像我会就讲碗，但是我奶奶啊、我外婆他们会讲玩儿 、 就是南京话其实是有儿化音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南京话里面儿化音已经很少了。 我觉得米萨卡现在讲的这个，为什么我说的不是四川话？ 你讲的是外国外国方言。 我是川普。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被 HB 那个方言给带的、 就是、 被他带的特别容易讲成那种、 就是、 不知道哪边的 话。就是真的是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来真心感受你这个。各位是 Pip 是来自四川知根。 嘿、hey, 对 知根佛跟真道佛有什么区别？ 我们是就是知工人说是说的是 哦，就是更像普通话一点。 对。 哦，哎，那各种还是嘛，跟长沙像。外边我一般会认为大城市里面的方言更像普通话。 对啊，我觉得四川每一个地方的方言基本上都不像，就是上海或者江苏那边，就是隔两步就不一样了，或者是温州那边。可能给一个村就不一样了，整个大四川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像湖南也是每个地方都很不一样。然后我感觉像四川那种方言，就是即便是跨省都是会听得懂的。比如讲你讲四川话，你到重庆去也是会听得懂的，到武汉去也是会听得懂的，到贵阳去也是会听得懂的。 对。 对啊。所以而且我觉得像四川话这种话，可能是受那些文艺作品影响，好像全国各地都会听的。就至少大概是听到过四川话的。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我爱我家，里面有那个小保姆， 小保姆 是四川的。 对、嗯、就是我小时候就开始接触在我这电视剧或者是新闻或者是一些什么小品啊之类的里面就有四川话，所以我觉得四川话基本上就是普通话的一种， 有点点不一样。 对啊，就是音调不一样而已啊。可能会有一点我是普通话里面没得的词语，但是像我这种比较靠南方，就是不属于官话的方言的人，听来我觉得官话倒是可以互通的。 但是我觉得米萨卡刚才说的南京话和我去南京听出租车司机说的南京话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南京，然后听出租车司机说南京话，就很想，因为当时我第一次去，上海南京那边嘛，很小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上海话，我是听不懂的，然后他说的那个南京话，就跟我心里想的上海话是一样的，就是很复杂，然后语速很快，然后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好对我来说好像一门外语一样的。但是刚才米萨卡说的那个，我觉得完全听得懂嘞。 老师因为都讲得慢，如果我现在讲快，你一眼你听不懂我讲话。 真的？ 对，因为我们讲的都很慢。如果说我和南京人讲话的话，基本上你还是能听懂，但是你应该不会听你这么轻松，而且会有很多南京话的那种词语是不一样的。 啊，就是。 对，因为基本上你可以这样想，我现在跟你讲的是普通话，但是用南京话的那个调调讲出来，然后里面是没有什么南京话特别的方言的。 对，我其实也是官方讲的，我就是用普通话把翻译成长沙话的调调能讲出来，但是我们是官方，我们越往后面录音，我们越来越讲地道的方言。 好 ，OK 吗？就是讲，越往后边聊，我们就越放松，越进入那种你在当地那种干活的状态，就是你平时会怎么干活就怎么干活。一开始的话，因为我们三个人头一次面对就是其他地方的人，看自个的方言有点奇怪，所以我们也慢点，我是而且个人听着也听得懂点，我是慢慢后边，我觉得我会语速会加快点，我是其实我讲长沙话的时候，速度还蛮快的，比我讲普通话的语速要快得多。 对，其实我讲南京话的时候语速还是很快的，而且我讲南京话的时候整个人的声音还有状态和讲普通话是不一样的。对，完全不一样。 哎，我觉得 people 好像没得么子区别，我觉得听 people 讲普通话和讲四川话都是一样的。 对啊，一样的呀。因为我觉得四川话就很像普通话，我不晓得咋子变音。 为什么我以前感觉四川话讲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宽，然后比较感觉有点泼辣的那种感觉，但是屁股讲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 我也不晓得。 我记得以前那个就是对四川人的印象是那个演王熙凤的那个邓婕，你们有印象吧？他是四川人，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他讲过四川话，然后我感觉应该就是那样的才是四川话，但是屁股讲的一点都不是这种感觉。 我也看人，我到一次来南京的时候，从机场坐大巴进城的时候，到一次听到南京话，我觉得南京话整个就是在骂人。 对， 就是那个语气是很快的， 但又快，而且那种声调非常的一眼瞪错棍吵架一样，然后你们也晓得南京话的那种明显标志就是要表脏字。 对，然后以前不有一个很经典的笑话是这样想的，为什么南京话永远都是 D 开头 B 结尾，对吧？这个笑话你们听过吗？ 没。 对。然后回答的时候就是那句话就把这两个字给带上了。 其实你可以干出来的，我们这个节目是要那个要一标的。 啊，真的可以讲吗？ 是可以的。 可以干的，可以干的。 可以干的，可以干的。然后你来跟老干上好了，把我的下腹都干一遍了。 我估计米萨卡自己也不怎么说吧。 基本上不讲。 我觉得反吧，我觉得一旦干起南京话，就每个人都避免不了。 还好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就是讲过这种很正儿八经的南京话了。像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就觉得讲脏话好像还蛮屌的，对吧？然后就会讲，但是慢慢后面其实就不怎么讲了。 我其实再受不了南京的一点，就是因为南京人讲话实在是太用长沙方言讲叫太屁了， 太 屁。 屁是什么意思？ 就是 屁就是流啊！我现在干的字，可能你们搞不懂，我在 流里流气的还是这个意思啊？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正经、啊、然后像流氓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对吧？ 就是社科会表彰、嗯、会表彰活路。 对，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能飙两句脏话很帅，嗯，就这样。然后嗯，大家会互相去学习讲这个。 啊，我们好像没有嘞。但是我因为今天白天看那个视频，就是讲那个四川话的，但是我发现他们觉得四川话也应该讲很多脏话。 哦，我觉得各个也是问题，也是看人。就是如果你是非常市井那些人，就是你嗯，天天在街上多聊的话。 所以我就想问，最近很红的一句，不知道有一句妈卖批，我应不应该讲，是不是四川话？这个是四川话然后火了的吗？还是说你们其他地方也有这种？ 我 没有， 没得，我真的没听到过。 没有， 所以只有四川话是吧？ 啊，是四川话。 哦，说个， 哦，说个。 我就是在，嗯，刚刚到南京的时候，我头一次走出讲长沙话的环境，然后进入到一个讲普通话的环境，而且我自个是超不懂方言的一个人，我那个时候开始头一次意识到，嗯，方言我都了解，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去真心自学长沙方言。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没经过那种，哦，不过米萨卡也是去武汉到的学的吧，所以武汉的方言也是跟你的南京话完全不一样的。你到武汉以后有没有感到过，就是嗯，你在一个完全不懂的语言环境里面了？ 没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武汉的时候，武汉话也很好懂，就是虽然和南京话不一样，但是不会存在那种我听不懂，或者是别人听不懂我说话的这种感觉。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嗯，还是觉得武汉话很好懂，而且我很想去学武汉话。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南京和武汉两个地方用普通话的频率都非常高。我到南京以后，嗯，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要讲普通话了。所幸之后，我普通话还算好，像我们那里大多数人普通话都是讲不了的。就是讲的，说不讲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普通话，叫长沙塑料普通话。嗯，我给我示范一下，我读一段什么话呢？那我现在说的就是长沙塑料普通话，就是长沙塑料普通话的发音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觉得很像川普啊。 对，南京也有南普话。 但因为我觉得每座地方的各种变调的普通话都是官方的，就是。你当地的人不会讲普通话，你看到普通话的文本语和用当地那种语音语调把它念出来。 南京也有南普话。 你来示范一段看。 我不是很会讲南普话， 因为普通话太好了。 我我刚刚讲的那种塑料普通话，在我们那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你如果要讲普通话的情况下，在长沙都会讲塑料普通话，没得人会讲真正的普通话。而且在学校里上课也是的，就上课的话，那老师也是因为学校要求老师上课要讲普通话，但是老师都不会讲，所以他们都会讲塑料普通话。而且很神奇的是，所有会长沙方言的人，学到普通话以后，都自然而然会讲长沙塑料普通话。他们学的是真正的普通话，就是，但是每个人开口讲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长沙塑料普通话。 我听到你讲，我就想到了武汉的普通话。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特意学人家讲武汉普通话。 所以你现在会讲武汉话吗？ 不是很会了，我只记得，嗯，那个司机会问有没哈的，听得懂吧？ 有没哈的，有没有下的？ 对，然后我们就会讲又。 哎，所以郭德大夫在南京，所以郭德大夫以南京话应该我是干， 还有啥的， 还有 啥的， 嗯， 是这种感觉吗？ 差不多， 还有啥的， 嗯， 还有哪有啊？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南京话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个句式，一个语法，就是还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还。 然后呢练得快一点就会变成哎呦，就是其实就是问你要不要的意思。 哎，那刚刚我们来各自介绍个自我发言，不过你要买一个研究，但你就讲一讲你所了解的那自我发言。我那我先来，常说佛的佛，我先大家听个公交应该能够听出一点感觉来。我现在讲的佛，你们应该能够听得懂。我现在讲的个语速基本上是我快接近我平常讲佛的语速。常说佛的在跟普通佛再大的不同，我觉得是要是要六个声调，普通佛要四个调，妈妈妈妈，然后常说佛要六个调，摸摸摸摸摸摸，这个六个调基本上跟普通佛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就是讲你有些普通佛佛同样一个声调的字，在常说佛里面可能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声调。我觉得这一点是外地人学这门方言最大的困难。除了音带以外，常说佛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现象，可能跟你们两个的方言都你们两个的方言可能都冇得过的现象，就是文不一道。什么叫文不一道？就是讲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中啊，它的发音不一样。分为文道和白道。文就是说文章的文，白就是白色的白，道就是道音的道，道书的道。文道一般是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哎，刚刚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刚刚讲的那种场合和场合。场合就是所谓讲白道就是用在比较口语化的场合。你比如讲你在跟屋里人聊天扯淡，或者是跟你平辈的人在干活的话，你一般会用白道。潮服感就是比较土的干活，比如讲脏活，还有么子呢？比如讲蚊子，蚊子就是蚊子，蚊子的蚊是蚊道，然后蚊是白道。蚊道的话，与白道对应的话，蚊道就是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讲你在学校里读书，你跟老师干活的话，基本上不会讲白道，因为你白道讲起来，你如果整段话里面全部用白道的话，就会显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垮，不是很体面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全部用白道的，全部用文道的话，就会显得你这个人有点样子装。所以一个人讲常说话的时候，他的文道和白道的比例在不同的场合下，你用文道还是用白道，用多少文道，用多少白道，这个比例都是可以反映出那个人究竟会不会讲常说话。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漳州人的话，你开口基本上首先是音调你会带，然后文白道的那种比例你会拿捏的比较均。但是外地人的话，这两点要学起来就是非常困难。我觉得冇得那种非常强的语言环境的话，你很难把这两点学到位。那你们来讲下你们各自的方言有什么特色了？ 我觉得四川话的特色就是有很多尾音，类似于语气助词，比如说你在不在嘛，好不好哈，来不来哟，就是有很多那个口字旁，然后再加那种好不好啊。然后对于音调，好像四川话也是四个音吧，也跟普通话一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成都作为中国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机场，我觉得在成都接客的人全部都很坚持还是在说成都话或者四川话，就证明四川话是应该一个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话。 但我觉得其实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话，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我觉得代表一个方言你能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大多数人在没学你这个方言的时候能不能够听得懂你。那种比较好懂的方言就非常好接受，比如像四川话、方言，还有一个例子，比如像东北话什么之类的，或者对大家都可以听得懂，但是要跟普通话有一点不一样。 我觉得长沙话好像粤语哦。 是有一点像我感觉， 刚、 嗯、 刚滑刚。 我到一次到南京的时候，嗯，在多学的寝室里面跟物理多点火，嗯，有一个东北的同学，他听我多大概半小时点火以后，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 我觉得 我觉得我但这像你们两个都是南方的话，可能听我讲话可能比较好等，嗯，我觉得一个北方人的话听我讲话可能就是跟听日语一样，我就不晓得在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你讲的长沙话和武汉话好像啊。 嗯哼 ，OK OK， 那还有米萨卡来干啥？还有南京话。 南京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入声字。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是我们读古诗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它不押韵，或者说它声调不对，是因为有一些古音里面它有入声，然后就变成了这种第一声、第二声。但其实如果用南京话来念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押韵的。 哎，你举个例子看，南京话的入声是，我这样方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喝不喝喝不，就是入声字，吃喝吃喝，这两个也是入声字。 哦，你们比如讲在南京话，你们会在那种非常正式的场合用南京话讲话吗？ 非常正式的场合，然后我有的朋友是当老师的，他就是上课也讲南京话，真的，他好像是教数学的，然后就在任何场合都讲南京话。 你们学校里那种学校难道不会要求要讲普通话吗？ 要求啊，但是因为他对南京话爱丽森森，所以一直讲南京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和你生活的环境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我周围的人都在讲南京话，我觉得其实用南京话去讲一些比较严肃或者真实的话都是可以的。 嗯哼，对啊，至少我们三个现在在过进行官方讨论，没得下场的或者没得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各种标准应该都已经达到了。 我觉得现在我已经能够用南京话去讨论一些比较正儿八经的话题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四川人一直用四川话讨论很正经的问题。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之间讲一些方言的话，会遇到一些普通话的词，你没办法用方言讲。比如讲，特别是一种新型词语，你非要某一个瞬间切入到普通话去。要是各种现象。我在上海比较遇的比较多，因为我完全听不懂上海话，但是上海人都比较坚持讲上海话，所以你听他们讲上海话的时候，非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突然蹦出一个字你听得懂的，他们会用普通话讲那个字，然后又继续用上海话对话。特别是一些新鲜的字，比如讲五百啊，或者什么。 但是我听到的上海人，他会把 Uber 用上海话发成他们上海话的那个音一样的那种 Uber。 我有一次在上海的星巴克里面坐，在那等人，然后就听我坐对面两个上海人讲话，他们就只会蹦出那些比如讲他们会投资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A 轮不不不不不创业不不不。大家我听他们讲话就是各种感觉。其实我在那时候也有各种体会，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的话，会有些字你会咋说，不像我是讲，甚至在现在我在录音的时候，我都会有些字你们如果听到我有些字在讲个字之前停顿那么半秒钟，就是我在想个字要你咋说，我是讲因为这些字实在是太普通了，所以你没办法用方言来讲了。 那你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说嘎。 对对对， 是，对吧？其实就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这句话我怎么样在中文里面把它表达出来，可能我觉得和你刚才讲的说用普通话去讲某一些特定的词 是一样的情况。 对对对对，但就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方言嘛，这个种新陈代谢，它不会产生新的字。我们是讲的所有的字都是已经就固有存在的，你固有存在的字了，你在比如在普通话中文里面产生的新字，你都没办法，大多数都没办法映射到方言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如果经过这个种多少年的各种词语的替换迭代之后，你可能一个坚持讲方言的人，他都不得不用非常多的普通话词去讲话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讲南京话讲的非常多的人的话，可能还是可以把它转到南京话来。可能是和你这个方言的生命力有关系。比如说在粤语里面就会有很多从英文转过来的那个语言，对吧？词汇。 嗯，我觉得四川话可以把乌，比如说我说普通话说 Uber 的时候我会说 Uber， 但是四川话说 Uber 的时候我会说 Uber 有区别吗？ 有区别啊， 我出来区别 那个 Uber 我会说我们叫一个 Uber 嘛。 哦， 你们觉得没有区别吗？就放在一句话里面有区别， 有一点点区别，听出来了。 我还是官方，我已经找到了刚刚普通话是 Uber 嘛，然后咱们说 Uber， 我估计应该干的活。啊，我们手机喊一个 Uber， 叫个 Uber， 我们叫个 Uber， 我感觉南京话应该是一样的。 我觉得四川话有区别。 嗯，反正我听不出来是否有任何区别，我听的是一样的。 米字冷场， 米字冷场， 米字冷 场，这个很正常，我们会这样讲，米制冷场。 但是你官方的话，我讲过四个字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去考虑到场还是脏，米制冷场还是米制冷场。因为我们平时讲话的话，没得这个问题，不会出现这个字，所以你在特定的环境下讲这个字的话，都会有它固定发音，但是米制冷场这个字，我就要想一下。但不过讲起来，我觉得好像全中国的发音都在退步，每个地方都在退步。像广东、上海各种地方，他们比较强势的话，他们还会有人站出来主张要保护方言什么的。但像各种比较弱势的地方，方言就基本上，就反正谁都在你这些晓得讲方言的人，离开家乡也好，来到你家乡的那些人都是不晓得讲方言的。可能方言的环境就越来越稀释，我觉得可能到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后就已经，我觉得整个大多数方言都非要消失了。 很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像南京的话，南京人越来越少，就是正宗的南京人，父母都是南京人这样的，而外地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外地人来了以后，讲南京话的人就越来越少。 对啊，像我南京过么多年了，我一直就说不烦。我就没等你去学他，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有点，怎么讲呢？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每个方言里面都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是普通话里面没得的。但是又没得方法去保证各种各种状况。 我有一个问题，那以后你的小孩，你会教他讲长沙话吗？但他根本不可能生活在长沙，对吧？ 我不烦，我现在不烦。如果我要讲心让他干长沙话的话，是无形中就是给他很大的负担。他一来是没得语言环境，二来是也没得这个需求要讲，对不？ 那他很有可能就会在学校里面学会讲南京话。 对啊，如果他在国内说，但是我觉得在学校里面相关南京话也很难哎。我觉得要等我的下一代上学的话，那时候还有多少人会讲南京话，我都存疑。讲方言这种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由学校来教，而不是靠父母，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越来越多是，父母双方都不是来等一个地方的，对不？你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可能操的方言各自都不一样，你不可能让你的下一代来学一技能一种，而且你们住的地方也不是双方任何一个人的家乡的话，就更加麻烦，各种等你去学。 我觉得反而应该是在生活的地方，如果学校要去搞这些地方当地的学生，让他们学会一点至少简单的方言，甚至你不会讲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晓得当地的方言是这么一回事。刚刚国里我想推荐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叫闲音乐，这个闲音乐的网址是 phonemica.net， 评价是 phonemica.net。 网站的名字是闲音乐，这是有还两个美国人建立的一个收集中国方言的一个网站，它有一个方言地图，地图上你可以自个上传你用方言讲的一段录音，然后给各种录音标一个，在地图上标一个位置，然后你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方言在中国地图上我是分布的。我某一年啊比较早了，可能大概十年前，某一个非常偶然机会碰到这个网站，我非常喜欢。然后这个网站已经到2015年已经停止维护了，所以你现在的话它们也不会更新了。这点其实比较可惜，但是我自己没找到中国官方或者是中国人这里类似的网站和组织。因为我个人还是对方言比较感兴趣的，所以会额外留意这些内容，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失望的。你们两位或者是听众中间有人对方言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各个网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phonemica.net， 上面有蛮多惊喜。 好。 好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如何优雅的讲方言的全部内容。 如何纽约的讲方言？ 如何优越的讲方言？ 如何过日子？就是如果你要用正常长沙话讲的话，如何你是不会用的，应该是何是优雅的讲方言？但是这个字，他白了啊，他口语了。 哦，不对。四川话应该是咋子优雅的讲方言 OK， 所以是咋子优雅的讲方言。Anyway，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